8架发现华现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LRHNE发动机，展厅中陈列着三架飞机模型，一架法国飞机，一架英国飞机，以及一架德国飞机红色三翼机，由著名的德国王牌飞行员冯·里希特·霍芬驾驶，他也被称为红男爵。这三架飞机均装备了同一型号的旋转发动机LRHNE-9B。 红男爵更喜欢使用法国制造的发动机，而不是来自瑞典的发动机。事实上，法国和英国的发动机装配更加精密，因此性能更优。当一架法国或英国飞机坠落在德军防线内时，机械师会回收发动机供红男爵使用。此外，德国人还会系统性地放空盟军飞机中的润滑油，以回收蓖麻油，因为他们并未掌握这种油料的工业化生产技术。